好，翻嚟逢呢个系星期一晚七点到八点买 radio 嘅我们啲热血世代。咁今日咧冇靓女，今日阿峰翻嚟啦。咁啊，今日咧就依家出边咧就系三号风球啊。咁报一报先啦。咁呢个台风呢个系咩啊？叫做沙利加啊嘛，系啦。咁啊，已经喺香港嘅唔知几多公里啊？有冇啊？ 几百公里，总之系 几百二百又系，八百又系你讲晒啦，哥。即系总之都系打紧风啦。而家就其实今晚就啦，就三号咗啦。咁根据一般嘅打风嘅标准指引咧，大家听日都系可以安心起身翻工翻学噶啦，系咪？听日想翻工啊？ 要啊， 咁啊，真系做。 听日三号波就唔使做， 三号波唔使做， 系唔使做。 喂，点睇啊？ 点睇？ 佳佳死咗， 佳佳 系啊，佳佳死咗。 冇啊，啲人系咁笑啊，嗰个 full time 唔做咯。 咩啊？ 冇嘢，佳佳死咗，其实海洋公园都死咗好多只啦。好多唔同嘅动物啦， 唔系咁大熊猫嚟讲系 大熊猫吓，即系我嚟讲，佳佳死咗，又唔算好可惜嘅，我觉得，因为始终呢对熊猫系中共派落嚟嘅一个维稳嘅一个工具啫嘛，系咪先？ 即系呢个呢对熊猫啦，其实有依家有啲细路咧都未必知嘅。另外嗰只叫咩 啊？佳佳，安佳佳，安 系啦，安佳佳咧就系想当年咧就系屌你咁样系呢个共产党，因为回归咁啊送捻咗对叫做国家级嘅乜嘢嗰啲，又唔系奇珍异兽。又是咩濒临绝种的动物啊，俾香港系嘛，咁作为一个礼物咁样，唔知点解送到熊猫落嚟啊，咁啊，其实呢对熊猫咧喺香港我觉得好嘅共产党嘅心，即系喺共产党嘅地方底下大嘅，咁啊嚟到香港好食好住啊，啱唔啱先？咁仲有嗰对咧？ 唔知落落型型 啊，搞极都搞唔到，生唔到仔啊。又唔知系几时送嚟啦，嗰啲就都系攞嚟维稳噶啦。咁其实今日我哋又唔系讲熊猫，唔系点解讲熊猫？今日咧就要讲翻系上个先讲嗰单先啦，就系讲翻上个礼拜三呢、這个立法会咁啊宣誓啊啲议员咁啊，同埋呢个选呢个大会主席啦，咁啊选捻咗，即系其实毫无悬念噶啦，大口狗就我觉得系咪一定系即系其实有边个可以问鼎呢个位置咧？系咪？即系你最基本上初话田北辰走去话同佢练嘅，谂住唔系，其实最初系有个叫谢伟俊嘅，咁佢就话自称系俾呢个涂谨申线勾佢啊嘛，系嘛？即系跟住又走一个田北辰出嚟啦，咁啲人又话叶柳啦，其实呢啲全部我都系觉得狗噏嘅，系咪？一定系大口狗做啦，因为佢做内会主席，佢系去做立法会代主席，喺过去嗰一届入边，过嗰一届两届，过嗰一届系啊，再之前系刘健仪嘅，咁因为过嗰一届入边佢做代主席啦，咁样同埋我想讲即系中联办其实都。预早要去做㗎啦，咁喺讲大口狗之前，因为佢即我哋按返个时序咁样讲啦，即係选内会主席嗰度，唔係选大会主席嗰度有排讲啦。其实先讲就係讲呢个立法会嗰、那个议员宣誓嗰度啦，咁即係其实讲到口都臭㗎啦，咁都系嚟嚟去到嗰三个啦，两个出嚟新政，加一个系嗰个唔知乜 Q 嘢咩园艺啊都市发展啊嗰、那个 嗰、那个嗰、那 个嗰、那个功能组别啦，嗰、那个姚松炎啦，咁其实屌我觉得某程度上姚松炎嗰宣誓有啲戇鳩嘅， 系嘛 即系陈维安话佢喺呢个誓词入面加咗内容入去，系咪？咁你咪喺读完嗰段，即系你可以效法长毛咁样噶嘛，系嘛？你可以效法长毛嗰种方法噶、哦，咁陈伟安就吹你唔涨噶咯，系嘛？完咗唞啖气，再唔系拿杯水饮，跟住先读，系嘛？咪冇事咯，系嘛？又要威，系嘛？咁姚松炎嗰单唔讲，系嘛？ 佢又好細埃嘅啫，係咪乖乖地，下次做得好好睇睇，咁啊咩噶啦？咁啊，一得过下骨系嘛？但系最捻惨咧，有两个自决派系嘛、嗯？所谓本土自决派嘅议员啦，吓年青新晋议员啦，吓咁啊，用英文读系嘛？你又唔肯系毛孟靜，毛孟靜鬼婆嚟噶嘛？系嘛？你有冇毛孟靜英文咁捻标准啦？系嘛？又要话有口音？是吧、 嗯、 有口音那又怎樣呢那讀過什麼叫做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是吧、嗯、接着就 Refucking of China 是吧、其實即是、嗯、你要有這樣的guts去做是吧在那個有除了有那個吉士去做之外是吧你有那個叫做等我想想即是那個吉士去做之外就他們還有你有幫黑那個吉士去講是吧、 嗯、 你沒有那麼吉士去贏又要在那裡砌詞狡辯又說什麼 Q 東西、那些叫做是呢个鸭脷洲口音嚟嘅，呢样嗰样啊，又跟住喺度叫做乜乜乜乜乜乜咁样，哔哩吧啦九啊几万样嘢，好啦，去到琴日城市论坛就搬埋张智霖上台，又话咁唔通我叫差咧咩咁样系嘛？根本上呢啲全部就系 bullshit 嚟嘅，啱唔啱？即系我唔知道你点睇啦，我觉得喂，全部都 bullshit 嚟嘅，喂你。夠膽去做是吧即是在镜头前你夠膽去做夠膽去讲是吧你没什么膽去认即是你就没有做是吧这些是叫什么就是七个字又要威又要戴头盔啱啱你怎么 看嗯我这么看他们既然你有呢个胆，你去想做呢样嘢，但系你做完之后又唔去认， 啊、 又借啲搵啲藉口嚟，嚟狡辩嘅话，其实又睇到你好似有啲儿戏咯，有啲有呢啲儿戏，因为你讲到明话自己会做讲啲乜嘢，讲啲乜嘢，做啲乜嘢，但系你讲完做完又唔认。又揾啲咩？ 唔係佢冇唔認啊！ 唔係應該係講，佢揾啲藉口嚟轉移視線啦。譬如又話咩歧視我哋咩鴨脷洲口音啊，乜乜柒柒啊。其實睇到你睇到你呢個宣誓好兒戲啦， 好兒戲啊， 好兒戲啦！你我寧願你做完即刻認啊！起码都有人支持你啊！唔支持，即系起码都会认同，起码会尊重你，会敬重你呢份勇气，呢份勇气。但系你做完又唔认，睇到你好似冇腰骨啊！ 冇腰骨啊！ 系啊，做完又唔认。 唔系，其实我哋睇啦，新一届嘅立法会啦，即系呢届系我觉得即系香港人自己攞嚟嘅呢一届立法会系即系点解咁讲咧？你会见到即系先唔好讲梁耀忠事啦，咁啊，今日呢一只系会讲梁耀忠嘅，系咪？大家系可以等一等嘅。咁我哋讲咗嗰啲即系七到冇人有嗰啲先啦，系嘛？香港人自己攞嚟噶嘛，啱唔啱啊？喂，即系我哋唔会话呢个系大家九龙西选民弃黄保右嘅得出嚟嘅恶果，系嘛？又或者是信埋嗰啲咩啊反骨仔啊 Plan B 啊嗰啲哔哩吧啦嗰啲九万几样嘢嗰啲系嘛？即系我觉得呢个唔系一朝一夕香港人即系突然间得出嚟嘅结果嚟嘅。香港人就不嬲都系咁犯贱嘅，啱唔啱？系嘛？你即系你选。一个立法会议员系嘛，佢系一个民意代表，你授权佢为你进入嗰个议会度 你唔你授即係你授權佢，你投票俾佢入個議會度。衰啲講句，唔係要佢做賊事啊嘛，要佢做賊事啊嘛，啱唔啱啊？係嘛？就硬係唔知點解中意選民啲咁撚賊嘅人入去喎，中意係嘛？不論係建制好、泛民好，到依家嗰啲咩啊，本土自決派也好，係嘛？整个立法会你见到乌烟瘴气喎，呢一届嘅立法会系柒都冇人有，一个字讲晒啊，系咪就系柒？呢一届嘅立法会系嘛？即系佢唔会谂我选个人入去为我做咩嘅，系嘛？佢可以选啲冇论述叫做有政治理念等于冇政治理念嘅人入去，系嘛？同埋讲嘢。都未识讲嘅人入去，呢啲就系香港人选入去嘅立法会议员咯，系嘛？即系除咗梁仲恒啊、又系晶晶啊，仲要讲下嗰个叫刘小丽，系嘛？佢以为自己好捻巴闭嘅，系嘛？打响呢个立法会，即系新一届立法会嘅第一响炮，拉布系嘛？你似不捻啲啫？你话俾我听系咪？全捻好似小学鸡咁样，系咪？ 嗯 做乜嘢喺度？成班度小丑咁样系嘛？大佬系嘛？跟住好啦，即系宣誓嗰 part 系嘛？讲嚟讲去都系嗰三幅屁啦，唔讲。跟住去到呢个选主席嗰下系嘛？咁即系好多人话究竟点解会揾咗梁耀忠去主持个会议咧？其实讲好多次啊，唔该唔好再问系咪？即系根据佢哋立法会嗰啲不成文规定咧，即系换届就揾最喺即系喺嗰届入边咧，当届最资深嗰个议员去做噶嘛，即系去主持噶嘛。咁上次选择情况先系何俊仁啦，咁何俊仁唔好喺度，咁啊即系论资排辈，佢哋话陶谨申啦，咁因为陶谨申系一个代表泛民，即系嗰27个啦，吓咁啊仲有三个嘅，咁即系其实成个依家叫非建制，成有卅人噶嘛，40岁30嘛。好啦，去到选嗰阵时，今日即系呢个陶谨申系参选人，咁跟住就揾咗梁耀忠去啦。咁好啦，到梁耀忠去，咁讲过好多万次啦。梁耀忠咧喺立法会入边系冇主持过任何会议嘅，即使佢做咁多年立法局加立法会议员也好，系嘛？咁我觉得你即系呢一 part 我花多少少时间去讲，即系喺成件事上边，我点去睇咧？我会觉得你梁耀忠系咪到你濑咗嘢系咪俾人围插，插到你要过两日出嚟开个记者会系咪？跟住就赖落秘书处嗰度系咪？其实我觉得呢个做法唔好无赖嘅，系咪？你喺记者会上面你讲嘅嘢就系话，秘书处即系叫你主持个会议，系嘛？而同谢礼谦讲就系主，即系嗰个选举，即系主席选举个会议嘅一个主席，系咪？可以点样，系嘛？喂，你梁耀忠。你作为即系你作为当时你系一个嗰个会议嘅 主持人， 你讲系主持人啦，系嘛？你系咪有一个责任去同秘书处沟通好？系咪？喂，我呢一刻我主持呢个会议，我有咩权力嘅先？系咪？喂，屌你咪阵间边个咁样嗰啲咁，我有冇即系我有冇嗰个权力去执行议事规则赋予系嗰个会议个主席嗰个权力咧，系嘛？喂，其实理论上啊，即系综合各方嘅评论啦，系嘛？同埋经我自己去睇过啦，我即系嗰一刻根本上梁耀忠嘅成件事就系卸膊，得个卸字啦，系嘛？喂，自己搞唔掂嘅系嘛？成班捻样乜捻嘢毛孟静啊，陈淑庄啊，罗冠聪啊，梁国雄啊，佢冲捻晒出去围捻住你，系咪？坐喺你隔篱再万必啊，嗰啲咁捻样，系嘛？坐喺你隔篱，跟住建制派整个袁秋啊，跟住梁美芬啊，麦美娟啊，咁啊喺个位度，屌你个泼妇骂街咁样， 就個個都係針撚住你一樣嘢，係嘛？即係針撚住幾樣嘢啦，泛民啊，或者嗰啲所謂激進派啊嗰啲，係針撚住你都係呢樣嗰樣啊，即係針撚住就係話梁君彥嗰個國情問題啊，咁建制嗰啲嗰幾條八婆又針撚住佢點解會俾尤慧晶同埋梁卓恆去講嘢啊？佢哋未完成宣誓，已經係唔可以即係即係根據佢哋話，根據嗰啲條例啦，係唔可以喺嗰個會，即係當刻係一個叫委員會啦，喺個選舉主席嘅委員會入面係發言啦，同埋去做個投票啊嘛，係嘛？咁好啦，咁我覺得成件事嘅根本上，你梁耀忠你係處理唔到成件事，你個人停撚咗喺度，跟住就真係推撚咗個波俾石禮謙，係嘛？即係先唔好講依家網上邊有嗰啲傳聞話你梁耀忠你街工根本上原來經文聯有啲乜撚嘢石禮謙啊，或者梁君彥啊嗰啲係你背後跟住嗰啲唔講啦，係嘛？即係講嚟嘥鳩氣嗰啲，屌你乜你自己知啦嗰啲係嘛？即係你一個人去養撚曬成個街工係咪咁撚巴撚閉？加埋嗰几个区议员系嘛，街工喺葵青区，或者喺集中喺葵涌区，即系我哋住嗰头嘅势力都唔捻细嘅，系咪？你一个立法会议员加拉得几个区议员系嘛？有几多个区议员啫？一个葵兴，一个葵城东，加两个葵涌村系咪？葵城西你算唔捻到系嘛？威牛女出嚟，计谂埋你梁耀忠都系五个人系嘛？你自己系一个区议会议员加，即系区议会嘅议员啦，加即系区议员加立法会议员。加撚埋嗰度，成個街工咧，葵涌區咁撚有影響力，係嘛？即係呢啲大家自己諗啦。你根本上係成件事係搞唔撚掂，係咪？你自己嘅 handling 唔到，係嘛？你唔識點去處理，咪唯有丟石喺度射咯，係嘛？哦，射撚咗俾石禮謙，跟住好啦，石禮謙同你完全係唔撚同嘅。你又话自己系主持，屌石禮謙又话自己系屌即系主席嚟嘅扑你街，系咪掟晒议员出去系嘛？跟住夹硬投票，跟住过捻咗三十八票对零票系嘛？大口狗做捻咗主席，好啦，即系成件事你以为完捻咗，其实又唔肯睇嘅吓。跟住佢开个记者会嗰下先，即系最捻惹人反感就系佢开记者会嗰下系嘛？你根本成件事喺度射，系嘛？咁所以你掛一鋪咯，系嘛？即系前皮即啊，額外分解啊！你系令自己嘅形象突然砰一声咁样插水，插捻到谷底啊！阿哥，阿斌，跟住最捻好笑啊！又系柒嘅，系嘛？即系梁耀忠柒完之后，仲有啲人更加柒嘅，就系话。提名佢去选超区嗰啲咁嘅区议员系嘛？嗰啲系更加柒上加柒嘅系嘛？即刻走嚟话分界话清界线嗰只做乜捻嘢啊？你哋阿哥系嘛？即系 使乜翻埋？ 你普通市民去睇就覺得，睇個撲街啊！梁耀忠係嘛？依家同佢即係當初提名俾佢嗰班，都唔撚支持佢啊！依家屌你乜落引咎辭職啊！屌你乜嗰啲咁樣啦、啊。但係你話稍為有啲政治觸覺嗰啲人，就係、是、笑撚到肚都痛撚埋，大佬係嘛？成班人喺度柒係嘛？你根本上睇到成個。嗰、那个星期三嗰日啊，即系星期三加埋或者星期四、星期五嗰三日啊，根本上成个 Facebook 集中，就喺度系笑捻到肚都痛捻埋，屌睇你班人喺度柒喺度小丑系嘛？所以我都系觉得靠主算，真系靠主咁样，真系呢次咧真系可以休息一下咧，系绝对正确噶，啱唔啱啊？喂，如果唔系喺入边咧，我真系。夹住唔知好嬲定好笑啦，啱唔啱？系嘛？即系佢哋柒唔紧要，最捻惨，即系柒到一个地步，系冇弯转，我话死啊嘛，啱唔啱啊？嚟嚟去去都系问嗰啲嘢嘅，系嘛？你班人出去围主席台，系嘛？以前。就问黄毓民去捻到边度？好啦，依家当黄毓民唔喺度，有个叫郑松泰人喺入边嘅时候，就问郑松泰去捻到边？扑你一家自己出去睇下啦！郑松泰喺出面顶捻紧门啊！屌你老尾啊，唔啱啊！ 呢啲咩啊？柒的表現係嘛？喂，你講下。 好啊，由呢個梁耀忠佢話受到呢個秘書處嘅誤導啊，其實睇到佢其實。即係就算梁耀忠佢冇經驗啊，冇主持呢個會議經驗，佢都有呢個出席會議嘅經驗噶嘛。佢都知道建制派之前做主席嗰陣用嘅權力係點樣用啦。但係佢到佢自己主持有權揸嗰陣咧，就冇撚曬用喎。佢即刻變咗一個廢人咁樣，好似咩都唔識咁樣，喺度問你問咗之後又話人哋鳩噏唔幫你，但係。問心我一句，你做咗咁多年議員，你都知其實個主席有咩權力㗎啦，基本上。 嗯。 你都知你主持會議可以點樣去做每個程序，去點樣去 hold 一個會，但係你連 hold 呢個會都唔想去 hold 話又話自己唔想做變成建制派咁樣喺度攬權。即係好有又見到佢呢個好理想化，佢成日將呢個立法會咧一定要好公義每樣嘢都係跟足程序去做，但係其實現實佢又冇睇到現實上其實佢嗰個立法會係咪真係可以依足所有程序去做咧？ 嗯， 其實佢即係我哋之前都講過，當呢班港共、中共亂咁嚟，呢班建制派喺立法會點樣亂嚟，其實到我哋呢啲非建制派，其實我哋都係要用翻呢、這個去打橫嚟，咁我哋咪打橫嚟咯。 即係我成日講嗰樣嘢啦。 你打橫我咪打橫嚟咯。到你做主席嗰陣，你咪用翻以前建制派嗰啲招數咯。你不趕走咪趕走曬嗰班。梁美芬嗰班冚家產走咯，係咪先？你可以直情趕走曬成班建制派走之後話啊，呢、這個梁君彥因為那個國籍未確定到而唔俾佢 DQ 佢啊，咪直接俾阿陶敬新去做主席咯。咁樣你四年你班泛民咪好 happy 咯，係咪先？但係 打曬飛機啊，係 啦， 係嘛？ 現實原來你班泛民連想。有權力嗰陣想去去做主席嗰陣都係做得咁柒嘅，咁樣你仲話自己去爭取普選，咁你到時真普選嗰陣，你所謂嘅真普選嗰陣，你咪大鑊，咪撲街咯，係咪先？根本上係你睇到成個立法會主席選舉，睇到成個泛民根本係冇呢個。掌權的意志啊，即係冇根本係冇呢個掌權的意志同埋呢個能力咯，即係睇到佢哋成班泛民點樣策劃，點樣做小丑啊，又話將個當嗰、那個主持的權力去到建制派，又話又重複翻嗰個歷史，就係不斷聲討呢班建制派，但係當自己。即係一路講下，當自己有呢個權利又唔好好去珍惜，唔好去使用，即係自己攞嚟賤咯。 係咯，係 啊。 咁其實作一個小總結啦，咁啊完咗呢次咧，其實我會覺得即係無論係嗰啲什麼區議員啊，或者甚至乎係整體香港人啦，即係你投票支持呢一班，我頭先形容係柒到不堪的呢一屆新一屆嘅立法會議員嘅結論都是你呢班香港人唔死都冇用，係咪？全部應該剖腹落地獄。好，呢一節嚟到呢度完，咁啊，下一節翻嚟再講。